天边，却在转身之间消失不

为世界莫名的焦灼，他的眼里没有对与错，只有现实无关的因果，冲突连天分裂着你我。你好像流言蜚语，像你为他播种的心魔，撒旦为他清理这魂魄，洒脱孤独，抵抗荆棘的枷锁，每个人都会有寂寞。你好疯子，你替谁孤独，为谁痛苦，你在为谁幸福。你好疯子，对我是疯子，在不平静的灵魂中慢慢靠近，把呼吸谁都不会清楚。你好我是疯子，你替谁守护，为谁愤怒，你在为谁痛苦。你好疯子，我是疯子，在不平静的世界里都渴望孤独，他的世界里没有对与错，在严格的对峙中翩翩起舞。你好疯子，你好疯子，你们好世界每个疯子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袖手旁观，作词姚谦，读歌人王玉博。 寂寞让人忙，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杯酒，多吹一些风，能不能解放？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无恙？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

剩下的爱情收走，我总是付出好多。